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 这是李宗盛曾经在理性与感性演唱会上演唱过的作品现场版的阴天，让人觉得完全没有抵抗力的作品。而接下来呢，在李宗盛之后，我们要继续带你听到这个好声音，来自阿桑，叫做让我爱。 相信最后一片落叶，无论什么时间，东风藏在眉心，我会永远相信扎入心的水滴，在另一个世界星空布满了掉下的泪，你和我的世界，断断去更清晰。我会永远相信，不完美的完美，不管什么世界，距离不是距离。 下不走，仿佛在笑我对爱太执着。记得你说幸福就像烟火，短暂的逗留，至少灿烂过。爱不是失去了才会懂，时间像一个沙漏，总会留下什么。爱其实谁都不能看透，就算舍不得，我也只好微笑祝你快乐。谁也无法辩驳，我假装洒脱，只为了解脱。左边胸口心还在跳动着，证明我活着还固执爱着。爱不是失去了才会懂，像一个沙漏，总会留下什么。爱其实谁都不能看透，就算舍不得，我也只好微笑祝你快乐。如果一个理由就轻易的把爱没收，承诺也只是泡沫。爱不是离开了才会痛，可以拥抱的时候，是否真的爱过？爱其实谁都不能挽留，我们都沉默，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结果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